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 上山下乡，体会人文地理。Benny 龙武系。 哎，大家好，咁啊，好耐冇录啦，好似大半年都有啦， 久违咗呢个节目啊，大家都 系啊，呢个节目叫做 Benny 龙武系。 系啦，我已经为咗咧，大家即系 remind 翻咗记忆咧。咁喺啱啱对上我哋 Facebook 嗰、那个 page 咧，我已经播翻一集翻底，就专登翻到你配分嗰集喎。 我配分， 你介绍下自己先。 是我叫阿 Ben， 咁呢我就我做啲嘢，我嘅工作同農村都係有關嘅。咁我又好鍾意行山嘅。咁我之前錄嗰幾集呢，好似錄咗七次定八次，全部都係講我啲下鄉嗰啲經歷嘅。咁呢就今次講一個都係去啲農村地方，但今次就純粹係玩嘅。因為我就香港啲山已經俾我行曬差唔多。咁我最近呢就去咗一次四川嘅貢嘎山。 貢嘎山 係啦，應該係咁樣讀嘅。咁呢就係佢係四川嘅蜀山之首。 蜀山係咪即係個電影蜀山個地方？ 係啦，冇錯，蜀即係四川以前嘅 即係蜀民國。 係啦，咁佢就係最高嗰、那個，唔知7500几嘅。咁咧就離成都向西邊，即係向住西藏個方向。好似200公里度。咁就有座好高嘅雪山。 嗰個係咪屬於藏區嘅啦？ 係啦，已經進入。其實嗰度咧經過一個地方叫康定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首歌叫《康定情歌》？ 應該就係。 其實就係講呢個地方嘅，係。咁佢有個跑馬山，咁就係以前啲人喺上面唱情歌。 即係跑馬流流的山頭。 係咯，冇錯，冇錯。咁呢佢哋話呢即係康定就係藏漢人同藏人嘅分嘅呢個分隔點囉。即係你一過咗嗰個山口之後，基本上就進入藏區。咁呢我就點樣去行呢？就因為一個人梗係唔會自己走去行啦，因為只有安全啊各樣嘢啦，同埋成即係會好貴啦一個人。因為你要租馬啊、請強盜啊嗰啲咁啦，咁我就去咗一個大陸嘅網站叫做磅房啊，就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所有國內中意行山或者户外運動嘅 磅房啊，即係一間房嘅房， 係啦，即係佢嗰個名係來自於磨米嗰個磨啊，即係講一間磨房咁啊，唔知點解會改個名，但係就好基本上全國嗰啲行山人士都會喺裏面， 係、 啦，咁就嗰啲人就會互相約嘅，係啦，即係唔係商業性嘅，唔係商業性嘅， 即係打劫咁約埋都 OK 揾到食過都， 你可以嘗試喺嗰度約打劫嘅， 唔係即係約啲人上去先打劫， 係啦，咁係啊，我啲朋友都問我，喂，咁你驚唔驚嗰啲人鋸咗你？ 即係逢真大陸嗰啲網站我都驚驚地，即係都好多騙案嘅嘛，你知啊？尤其是南方呢邊成日都會發生。 係，咁但係呢個網站咧，我註冊嗰個時咧，即係講個題外話，就係我覺得佢都諗得幾周到，因為我諗佢都諗到呢個問題啦。於是佢就譬如要我註冊嗰個時咧，一定要 實名 要寫埋我個香港手機 number，然後佢 send 個 SMS 過嚟，收到將個密碼打翻入去，佢先會俾我用。 咁但係而家好多卡係湯卡又有。一次性又有噶嘛，咁唔避唔到啲咩噶都 係，但係即係佢，我諗多少都有多少嘅阻嚇作用，即係你俾咗手機，咁佢直情喺下面會話嗱，如果發生咩事，我哋知道你個聯絡資料啊，又或者你有咩事，我哋都知道點樣揾你，又要你留另一個緊急聯絡電話嗰啲，咁總之即係都係搏一搏咯，講真，因為唔識噶嘛大家，咁就我就見到有個人發起咗就11月頭去行啦。咁我一路都好想去呢度行噶啦，咁咧就於是我就即係佢寫咗個 post 出嚟，咁啲人就開始話我想 join 啦咩咁，咁我又去啦，咁我排到唔知第六定第幾啦， 咁就一個係 唔係佢嗰個人發起咯， 即係香港，即係唔係同老婆嘅意思？ 唔係，因為佢即係都幾 tough 嘅，因為行嗰度。 咁如果一天文成班女嘅，咪好正？ 唔知啊，我聽講特別多深圳啲女中意一齊。唔知啦，聽講係。 都係個社交活動。 係啊，社交活動嘅。 咁同埋我都會有少少年紀上比嗰啲人大啲嘅、哦 okay ，因為佢哋全部都係20中至30左右咁嘅，係、咁但係都冇所謂啦。 咁一路行山咧，即係 line up 咗一班人啦。 係啊。 咁成團佢係幾多人啊？10個咁樣。 有啲人咧，每一團都唔同，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多過六七個人團。咁、哦、我哋呢團就係咁嘅，六七個人嘅。佢話個 quota 係八個人，因為有啲人會覺得超過七八個人咧就好難管理。同埋尤其是一樣嘢，行山行得多嘅人就知道就係速度唔同啦、就會呢樣嘢好難搞咯。 咁有個 host 嘅其實係咪？ 有一個所謂領隊咯， 係 咯。咁其實我哋最後係有兩個領隊咯、其中有一位男嘅男士咧就上海人嚟嘅，嗰、個就比較有經驗。即係譬如點樣扎營啊嗰啲嘢，佢都好熟嘅。咁咯， 咁即係自己帶一個營嘅自己全部。 係啦，冇錯。咁我就去淘寶度買曬嗰啲咁嘅嘢啦。咁、又喺香港啲外部攞買咗好多嘢。 哦 ，OK。 係啊，咁就咁去啦。咁就終於即係約好咗去啦。咁就去到啦。咁然後落咗飛機就係喺成都機場等咯。咁、然後就有個車 pick up 我哋送我哋去。咁就即係逼到直情係每一寸地方嘅車裏面都執到唔滯嘅，所有大家因為啲大包細包咧、即係每個人嗰啲背囊都好大個，咁然後又帶埋啲爐去啊、即係全部啲又型。 咁會有啲特別唔受歡迎咧，譬如帶到幾多嘢啊，帶副麻雀去啊咁嗰啲。 冇， 唔係，但係你控制唔到嗰啲人。即係你唔識噶嘛啲人， 係咁，但係 即係都係搏一搏嘅啫喎。 但係佢戴副麻咗，佢對佢自己冇好處噶嘛，因為你 唔係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有啲硬有啲人特別唔合作噶，或者 有啊 煩到人噶嘛。 係啊係啊，所以好多我見佢約團嗰啲人咧都會特別講句，但係佢又會佢會講得輕描淡寫啲，就係話即係希望大家互相幫助，就希望大家可以相處得好咁啊！即係唔想有啲麻煩人咯。 哇！竟然喺中國嘅土地有啲自人自律嘅嘢，真係幾匪夷所思。 係啊，同埋你去到嗰度，你多少都會互助嘅，因為你去咗一個陌生地方，又係一啲好高海拔嘅地方。 但聽你講呢班人咧，雖然係國內嘅朋友咧，即係相對係文明過嚟香港買嘢嗰班。 咁佢哋都嚟， 即係佢追求嗰個生活會唔會即 係？係啊，呢班係一種好。唔太一樣， 即係唔係咁物質嗰啲咯，我覺得。 咁我覺得，即係嗰幾個上海人都感覺上都係物質嘅人嚟嘅，即係一個物質城市生活。咁但係佢哋又有呢啲咁嘅愛好咯，咁所以大家就基本上有一個東莞，我就香港，跟住首先一個廣州，跟住四個上海咁咯，咁。 啊，其實香港嘅朋友咧，即係如果想更加了解多啲大陸嘅朋友咧嘅生活啊。其實去呢啲 trip 其實唔錯， 係非常之好 嘅。因為你沿途又可以傾偈啊，喺度困啊，教話俾你聽咩叫英式嘅民主啊咁樣，咁佢話俾你聽咩叫獨裁嘅好處啊咁樣，即係會有啲火花出現嘅可能。 但我哋即係因為唔熟咧，始終就唔會特別主動去講一啲可能我諗每個團唔同咧，有啲人會特別見到你喺香港就會問你一啲嘅嗰啲問題咯，但我嗰班人就基本上冇咯。但佢哋都會覺得有啲好奇，就係想知道香港係點，都有啲咁嘅問題。 佢有冇同你講咧？即係如果唔係靠大陸香港啲人食咗屎啦，已經即係冇呢咁嘅態度。 呢個冇，佢哋都好 尊重嘅， 好知嘅，係 都知嘢嘅。 係啊，同埋都係一啲點樣講啊？感覺上係啲中產比較即係文明啲。 咁你問咗錢點樣嚟啊？你啲人工低，點解你又發咗達嘅咧？ 咁我唔會問啲， 你係咪剝削啲工人嘅？ 唔係咁，佢唔係老細工， 你係咪走遮面啊？嗰啲叫打咩啊？轉空子啊？ 喂，我第一日問佢咁之後點相處嗰啲， 你繼續困咯， 喺個山度。 好彩唔係我去啫，因為喺山度比武啊，真係。喂，大家而家聽到呢度呢個朗室咧咁嘈咧，無非就啱啱搬咗上嚟，咩都未整。即係呢間房預備嚟錄音嘅，但係咧一啲隔音或者吸音嘅嘢物料都冇嘅，咁所以你有聽到街啲聲啦，同埋間房嗰啲 有啊，你同我做房嘅收咪隔音， 你入浴都係隔吸音嘅咁樣，咁所以希望見諒啦，下次會好啲啦。 即係而家難得有個地方咧，可以 set 死一啲錄音器材啦，將會咁入到嚟可以錄咧。咁希望 Stage Two 嘅 Radio 會生產多啲啦。咁呢個少時間交代啦。咁你繼續講個行程咯喎。 係啦，咁啊第一日喺成都坐啦。咁因為已經到咗成都機場都成點幾啦，啲人啲機又遲啊咁樣。係。咁然後開車啦，本來講緊就係六七個鐘去到嗰、那個過夜嗰度嘅啫嘛，即係基本上係嗰個響度屋企咯。咁但係中間又塞車。 即係本身嘅成都人嚟嘅。 唔係嗰啲係嗰度嘅藏族人嚟嘅。 哦 ，OK。 但係佢就因為嗰條行山線實在太受歡迎啦。 哦。 每年都有上千上萬 嘅。即係嗰個領隊咧係瘦身嘅，即係大家夾一啲錢俾佢咧，佢負責做領隊，安排車同埋住嘅地方。 係啦，嗰、那個叫做個名叫咩？多吉大叔定唔知好似叫多吉大叔。佢直情佢有個啲人叫佢做金牌中介嘅。 哦， 因為佢就係當地嘅一個比較受尊重嘅一個，好似又唔係長老咁啦，即係一個老人啦。 嗯， 咁佢就去協調好多不同嘅響度同埋馬夫嘅。 嗯 即係佢自己啲親戚或者親戚啲親戚或者朋友咁，因為嗰度直情變咗一個好似一個產業咁啊，有好多響度嘅。 嗯， 嗰啲藏族人佢基本上咧就係放牛啦。 嗯， 跟住低啲住得低啲嗰啲就會種咩橋柏啊嗰啲咁。咁但係佢哋由於旅遊好發達，即係好多人去行山咯，咁就去徒步，咁就有啲 off season 佢就做埋響度，即係佢收入嘅一個重要。 係啊， 咁然後呢個金牌中介就係專幫啲背包客去揾響度，係啊，咁於是就即係大陸第一日都已經中間又塞車，因為你知大陸咧佢好多落雪或者落雨勁嘅地方咧，佢就等到差唔多冬天秋天嘅時候，佢就會收路咯。咁佢本來已經得兩條路，即係雙行線，咁佢就封咗一條嘅一橛咁樣嚟收嗰段路咯。咁變咗我哋就拖咗好耐時間，去到已經凌晨唔知點半。 嗯哼，哇， 已經攰到抽筋，而且去到已經係海拔三千幾咯。 你可唔可以喺度起拔？ 第一晚就唔認真覺得有咩嘢咯，因為去到好夜，大家都攰到爆，咁就裝曬啲袋咁啊瞓覺。 嗯。 咁系啦，咁但系已經係三千幾啦。第二支起身已經開始 feel 到即系啲氧氣稀薄啲咁咯。 喂，咁第一晚就喺嗰度瞓，即系有屋唔使搭。 係嗰個金牌中介嗰間屋嚟。 咁可唔可以講佢大概收費係幾多咧？ 嗱，最後七個人啦，咁實質上行咗五日，然後再加來回車去成都啦。 嗯， 咁就全部加埋，即係每個人俾咗一千唔到一千七百蚊人民幣，一夾錢 係， 咁就租咗包括啲咩咧？就係、是、來回交通，因為中間有少少交通，譬如送你上山啊，跟住包六隻馬，一個響度，一個馬夫咁， 係咯，係 係，咁佢就會佢會帶埋個石油氣爐去啊，嗰啲咁嘅嘢，啲沙煲冷餐。 我唔覺得住話中產人士咯， 咁但 係我都幾貴啊， 但係諗下其實。都幾合理嘅，千七蚊六七日喎， 係 啊，即係除翻開其實都平下嘅， 係 係咁咯。 OK， 咁即係沿途咧，即係你點解會行呢個行程咧？即係你會覺得有咩吸引到你咧？即係除咗風景好好之外， 主要就係第一就係風景啦。其實最主要就係風景，係同埋嗰個山，其實我去過兩次嘅，但係就喺好遠地方望到咯。 係係。 咁有一次我坐纜車又再見過，咁而以前去。佢下面好多温泉噶嘛，又去浸温泉都浸過，咁、但我就唯獨是未去真係徒步過咯，係 咯， 同埋咁樣行法又去扎營同未做過。 即係 total 五日行 咗，行咗五日係啊，咁就每日即係我可以逐日講咯，因為每日其實啲情況都有啲唔同嘅。咁第一日去到第二朝起身， 下一節先講嗰個每日做乜。 嗯， 不過就 overview 咗你， 都係而家差唔多。 即係我想知道你。即係點解嗰班人即係除咗嘆風景啊，或者運動啊，即係你點樣會有一班人大家都係中意做一樣嘢咧？ 嗯， 即係譬如我意思係，譬如行山其實好少，我識嘅人好少行幾日山，即係除非可能佢嘅 job 係要佢嘅性質係要行好多路嘅。 嗯， 咁要俾錢我，即係想知道個樂趣喺邊咧？ 嗯，好啊， 即係算唔算一個挑戰？ 係啦，係一種挑戰啦。第一就係個人唔覺得對自己嘅挑戰啦。第二就睇景啦。係。咁反而嗰個盤約盤嗰樣嘢係其實就係呢樣嘢，我覺得有啲獨特就，因為你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山友會嘅，講真，咁都係唔識一齊行都有嘅。但係大陸真係好活躍嗰個班人，係而且好入好多咯嗰啲。 係係係。 呢樣嘢我都覺得。 咁即係沿途都有啲撞一撞面嘅。 有兩隊。 到到沿路翻翻嚟㗎啦。 有啲頂唔順咪沿路翻咯，基本上唔會，因為嗰條路係咁樣圍住個山嘅西邊一路行嘅， 跟住喺某處翻轉頭咁樣。 去到最後一個地方完咗之後，佢咪有個車接我哋走 咁樣，即係一程嘅啫。 係咯，唔會行回頭路嘅。 喂，咁個過程留翻下一節先講。 好啊，好啦。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 上山下乡，体会人文地理。Benny 龙武系， 大家好，咁啊，好耐冇录啦，好似大半年都有啦， 久违咗呢个节目啊，大家都 系啊，呢个节目叫做 Benny 龙武系， 系啦，我已经为咗咧，大家即系 remind 翻咗记忆咧，咁喺啱啱对上我哋 Facebook 嗰个 page 咧，我已经播翻一集翻底，就专登翻到你。配分嗰集喎， 我配分， 你介紹下自己先。 係，我叫阿 Ben， 咁咧我就我做啲嘢，我嘅工作同農村都係有關嘅。 係， 咁我又好中意行山嘅。咁我之前錄嗰幾集咧，好似錄咗七次定八次，全部都係講我啲下鄉嗰啲經歷嘅。 係， 咁咧就今次講一個都係去啲農村地方，但係今次就純粹係玩嘅。 嗯， 因為我就香港啲山已經俾我行曬差唔多。咁我最近咧就去咗一次四川嘅貢嘎山。 嗯，貢嘎山 係啦，應該係咁樣讀啊。咁咧就係佢係四川嘅蜀山之首啊。 蜀山係咪即係個電影蜀山個地方？ 係啦，冇錯，蜀即係四川以前嘅 即係蜀國。 係啊，咁佢就係最高嗰、那個，唔知7500幾嘅。咁、咧就離成都向西邊，即係向住西藏嗰方向。好似200公里度。咁、就係一座好高嘅雪山。 咁係咪屬於藏區嘅啦？ 係啦，已經進入。其實嗰度咧經過一個地方叫康定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首歌叫《康定情歌》？ 應該就係。 其實就係講呢個地方嘅，係。咁、佢有個跑馬山，咁就係以前啲人喺上面唱情歌。 即係跑馬流流的山頭。 係咯，冇錯，冇錯。咁咧佢哋话咧，即系康定就系藏汉人同藏人嘅分嘅呢个分隔点咯。即系你一过咗嗰个山口之后，基本上就进入藏区。系啦，咁咧我就点样去行咧？就因为一个人梗系唔会自己走去行啦，因为只有安全啊，各样嘢啦，同埋成即系会好贵啦，一个人。因為你要租馬啊、請強盜啊嗰啲咁 啦， 咁我就去咗一個大陸嘅網站叫做磨房啊，就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所有國內中意行山或者户外運動嘅 磨房啊，即係一間房嘅房， 係咯磨，即係佢嗰個名係來自於磨米嗰個磨啊，即係講一間磨房咁啊，唔知點解會改個名，但係就好基本上全國。嗰啲行山人士都會喺裏面， 係、啦， 咁就嗰啲人就會互相約嘅，係、即係唔係商業性嘅，唔係商業性嘅、 即係打劫咁約埋，都 OK 揾到食飯都。 你可以嘗試喺嗰度約打劫嘅， 唔係，即係約啲人上去先打劫。 係啦，咁係啊，我啲朋友都問我，喂，咁你驚唔驚嗰啲人鋸咗你？ 即係逢真大陸嗰啲網站，我都驚驚地，即係都好多騙案嘅嘛，你知啊？尤其是我哋南方呢邊成日都會發生。 係，咁但係呢個網站咧，我註冊嗰個時咧，即係講個題外話就係、我覺得佢都諗得幾周到，因為我諗佢都諗到呢個問題啦。於是佢就譬如要我註冊嗰個時咧，一定要 實名 要寫埋我個香港手機 number，然後佢 send 個 SMS 過嚟，收到將個密碼打翻入去，佢先會俾我用。 咁但係而家好多卡係湯卡又有。一次性又有噶嘛，咁避唔到啲咩喎都。 係，但係即係佢，我諗多少都有多少嘅阻嚇作用。即係你俾咗手機，咁佢直情喺下面會話嗱，如果發生咩事，我哋知道你個聯絡資料啊。又或者你有咩事，我哋都知道點樣揾你。又要你留另一個緊急聯絡電話嗰啲。 嗯哼。 咁總之即係都係搏一搏咯，講真，因為識噶嘛大家。咁就我就見到有個人發起咗就十一月頭去行啦。咁我一路都好想去呢度行噶啦。咁咧就於是我就即係佢寫咗個 post 出嚟，咁啲人就開始話我想 join 啊咩咁。咁我又去啦，咁我排到唔知第六定第幾咯。咁 自己一個去啊？ 唔係佢嗰個人發起咯。 咁啊，即係香港，即係唔係同老婆去意思？ 唔係，因為佢即係都幾 tough 嘅，因為行嗰度。 咁如果一 team 人成班女嘅，咪好正啊？ 唔知啊，我聽講特別多深圳啲女中意一齊。 哦 ，OK， 唔知啊，聽講係。 都係個社交活動。 係啊，社交活動嘅。咁同埋我都有少少年紀上比嗰啲人大啲嘅， okay. 因為佢哋全部都係20中至30左右咁嘅，係、mm-hmm. 啊。咁但係都冇所謂啦。 咁一路行山咧，即係你 line up 咗一班人啦。 係啊。 咁成團佢係幾多人啊？10個咁樣。 有啲人咧，每一團都唔同，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多過6-7個人嘅。咁、 哦、 我哋呢團就係咁嘅，6-7個人嘅。 哦。 佢話個 quota 係8個人，因為有啲人會覺得超過7-8個人咧就好難管理。 哦。 同埋尤其是一樣嘢，行山行得多人就知道就係速度唔同啦。 哦。 就會呢樣嘢好難搞咯。 咁有個 host 嘅其實係咪？ 有一個所謂領隊咯， 係 咯，咁其實我哋最後係有兩個領隊咯、 嗯， 其中有一位男嘅男士咧就上海人嚟嘅，嗰、 嗯 那個就比較有經驗， 嗯、 即係譬如點樣扎營啊嗰啲嘢佢都好熟嘅，咁、咯。 咁即係自己帶一個營嘅自己全部。 係啦，冇錯。咁我就去淘寶度買曬嗰啲咁嘅嘢啦，咁、又喺香港啲外鋪頭買咗好多嘢。 哦 ，OK， 係啊。咁就咁就去啦，咁就終於即係約好咗去啦。咁就去到啦，咁然後落咗飛機就係喺成都機場等啦。咁、然後就有個車嚟 pick 我哋送我哋去。咁、就即係逼到直情係每一寸地方嘅車裏面都執到唔滯嘅，所有大家因為啲大包細包啦、即係每個人嗰啲背囊都好大個。咁然後又帶埋啲爐去啊、即係全部又影。 咁會有啲特別唔受歡迎咧？譬如帶到幾多嘢啊？帶副麻雀去啊！咁 樣都冇， 唔係即係，但係你控制唔到嗰啲人，又即係你唔識噶嘛啲人。 係咁，但係 即係都係搏一搏嘅啫喎。 但係佢帶副麻雀，佢對佢自己冇好處噶嘛，因為你 係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有啲硬有啲人特別唔合作噶，或者 有啊 煩到人噶嘛。 係啊係啊，所以好多我見佢約團嗰啲人咧，都會特別講句，但係佢又會佢會講得輕描淡寫啲，就係話即係希望大家互相幫助，就 是、 希望大家可以相處得好咁即係唔想有啲麻煩人咯。 哇！竟然喺中國嘅土地有啲自人自律嘅嘢，真係幾匪夷所思。 係啊，同埋你去到嗰度，你多少都會互助嘅，因為你去咗一個陌生地方，又喺一啲好高海拔嘅地方。 但聽你講呢班人咧，雖然係國內嘅朋友咧，即係相對係文明過嚟香港買嘢嗰班。 咁佢哋都嚟香 港。即係佢追求嗰個生活會唔會即係？就是 係啊，呢班係總好唔太一樣， 即係唔係咁物質嗰啲咯，我覺得。 咁我覺得即係嗰幾個上海人都感覺上都係物質嘅人嚟嘅，即係一個物質城市生活，但係佢哋又有呢啲咁嘅愛好咯，係啦。咁所以大家就基本上有一個東莞，我就香港，跟住睇下先一個廣州，跟住4個上海咁咯，咁。 啊，其實香港嘅朋友咧，即係如果想。更加了解多啲大陸嘅朋友咧嘅生活啊，其實去呢啲 trip 嘅唔錯， 係非常之好嘅， 因為你沿途又可以傾偈啊，有困又教話俾你聽咩叫英式嘅民主啊咁樣，咁又話俾你聽咩叫獨裁嘅好處啊咁樣，即係會有啲火花出現嘅可能。 但我哋即係因為唔熟咧，始終就唔會特別主動去講一啲可能我諗每個團唔同咧，有啲人會特別見到你喺香港就會問你一啲嘅。嗰啲問題咯，但我嗰班人就基本上冇咯、但佢哋都會覺得有啲好奇，就係、 是、 想知道香港係點，都有呢個問題。 佢有冇同你講咧？即係如果唔係靠大陸香港啲人食咗屎啦，已經即係冇呢咁嘅態度。 呢、這個冇，呢、這個冇，佢哋都好 尊重嘅， 好知嘅，係都 知嘢嘅， 係啊，同埋都係一啲點樣講啊？感覺上係啲中產比較即係文明啲。 咁你問咗錢點樣嚟啊？你啲人工低，會唔會發咗達嘅咧？ 咁我唔會問啲， 你係咪剝削啲工人㗎？

即係點解嗰班人即係除咗嘆風景啊，或者運動啊，即係你點樣會有一班人大家都係中意做一樣嘢咧？ 嗯， 即係譬如我意思係，譬如行山其實好少，我認識嘅人好少行幾日山，即係除非可能佢嘅 job 係要佢嘅性質係要行好多路嘅。 嗯， 咁要俾錢我，即係想知道個樂趣喺邊咧？ 嗯，好啊， 即係算唔算一個挑戰？ 是啦，是一種挑戰啦。第一就是個人不覺得對自己的挑戰啦。第二就是體景啦。咁反而那個盤約伴嗰樣嘢係其實就係呢樣嘢，我覺得有啲獨特就，因為你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山友會嘅嗰陣，咁都係唔識一齊行都有嘅。但係大陸真係好活躍咯，嗰班人係，而且好入好多咯嗰啲人。 係 啊，呢樣嘢我都覺得。 咁即係沿途都有啲撞撞面嘅。 有兩隊。 到到沿路翻翻嚟㗎啦。 有啲頂唔順咪沿路翻咯，基本上唔會，因為嗰條路係咁樣圍住個山嘅西邊一路行嘅， 跟住喺某處翻轉頭咁樣。 去到最後一個地方完咗之後，佢咪有個車接我哋走 咁樣，即係一程嘅啫。 係咯，唔會行回頭嘅。 喂，咁個過程嘅留翻下一節先講。 好啊，好 啦。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 上山下乡，体会人文地理。Benny 龙武系， hey, 大家好，又翻嚟啦。咁啊，继续讲呢个第三节啦。咁我最近11月头去四川呢个贡嘎山，即系藏区嘅一个雪山。唔系上雪山，而喺个侧边度徒步。 系，我想知咧，即系你其实一路你头先讲过啲屋仔咧，都系山脚地方噶，系咪？ 第一日去到夜晚啦， 即係仲係唔係好高海拔噶嘛？ 係3,200 啊，都3,300。嗰啲係咪喺度住嘅人嚟㗎？ 係嗰度啲藏民嚟 嘅。咁佢哋靠咩生存啊？放牧啊咁嗰啲。 佢最主要就係放牛啦，因為一屋都有成100隻嗰啲牛㗎。 哦，100隻。 係啊，咁佢100有啲甚至好似我見沿途見到有啲佢話有200隻。 咁水源咧？ 咁嗰度好多水嘅，雪山度。 哦，即係有啲水溪， 非常多水。 包括你啲生活都幾痛苦，我覺得。 係啊，如果你叫我長期住喺嗰度，即係風景真係靚到絕大。 係係。 又冇得沖涼，嗰下係弊啦，真係。 係喎，你又未沖過涼？ 我咧就因為我以前出過差咧，我有好多小辦法去沖涼。其他我啲人就乾脆唔沖咯。對我嚟講咧，就係唔沖涼 OK 嘅，但係最緊要洗頭咯。 洗啫咁嗰啲啊？ 嗰啲唔搞噶啦，大佬。 我就唔理。 係啊，你。在營地咁啊點搞？ 結曬簡㗎喎， 你啊，哇！嗰條底褲最後我掉咗。 哇！即係男女都係咁難揀。 係啊，唔係個個都係咁啊，帶嗰啲準備掉嗰啲底褲去著。 哦，喂，但係唔使唔得㗎喎，營地嗰啲。 你去到嗰啲位置，你根本就唔會諗呢個問題嘅。 哇！好難接受。 但係幾日啫嘛，你知道幾日之後就 OK 嘅咯。咁但係我覺得最慘就係啲嗰兩位女嘅咯，佢啲頭髮好長㗎嘛，你唔洗頭痕夜晚瞓覺真係好痛， 唔會頭痕㗎咁凍， 會嘅， 因為令到你頭痕嗰啲細菌同埋昆蟲 都死 曬。我 講乜真，後來去到成都低啲嗰時候，一個頭忽然間痕得好勁， 係啊，啲細菌會入 翻，係啊，潮濕啊，咁我沖，但我有好多小辦法沖，其實 介紹下先啦。 其實呢個是由非洲開始即係練出嚟嘅，就係只要你有一個盤咧就 OK 嘅。因為網上有一個流傳一個故事，就係有一個人咧不斷去旅行咧，佢每次沖涼用一樽礦泉水可以全身沖到乾淨曬。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可能，如果好識得用啲水。咁我嘅做法好簡單，其實好簡單啫嘛，就係你攞少少，因為佢煲滾啲水，咁你攞佢少熱水，跟住加啲冰水，冰水到處都有啦，河裏面都有啦。跟住我就帶咗條泳褲去，因為我諗住有得浸溫泉，叫做最後冇啦。咁你著條泳褲，咁你剝清曬都剩翻條泳褲冇問題，就算俾其他異性見到都冇問題啊，係先？咁我就攞住個紅米盤。跟住就洗頭咯，跟住洗面咯，咁但係洗身嘅方法係咩呢？就係你一定要帶一條細毛巾去，嗰條細毛巾你就先濕咗水，跟住擦個身一次，等個身濕咗，跟住咧你就快速喺佢未乾之前用番鹼，捽到成手都係番鹼，然後喺個身上面勁擦， 咁你就擦個身就等於將啲污糟嘢同啲老泥全部擦曬出嚟，跟住擦完之後就攞條毛巾整濕條毛巾，再用喺個身度擦一次，咁就將嗰啲污糟嘢全部擦走曬。咁但係結果就係條毛巾黑曬咯。咁我就幾日都係咁咯。 即係你算乾淨嚟係幾多兩個鼻唇？ 佢哋唔想煩啊嘛，即係好煩咁諗，我都覺得好煩。因為譬如第幾晚，第二晚啊，第二晚咧就係上咗個4800嗰個山崖口之後落啦，落咗另一個山谷啦，都係勁行啦。咁就我行得比較。 嗰個山谷嗰地方跌得死人嘅啦。 我覺得如果勁落雪咧都幾危險，因為你會滑落去。 即係我見到我成日行山咧，嗱，即係我淨係陀地嚟嘅咧，成日行個本地山啦。即係我唔夠膽講行曬，但係最難行我都行過曬。咁咧就我覺得香港山其實偏危險嘅，即係每年都跌死人啊。但係嗰度嗰啲唔知有冇危險。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啲所謂危險咧都唔夠我睇《The Lord of the Ring》嗰啲咧。嗰啲唔知係即係有啲咁險嘅山嘅嘛。哇！見到啲山我睇戲都睇到驚。即係睇 3D 嘅，因為嗰啲即係路向上爬，踩冧嚿石嘅碌咗落去嗰啲懸崖咁嗰啲咧。即係你哋唔冇咁危險，冇咁hardcore嘅你哋。 我覺得嗰條路比我想象中安全好多。即係始終係一條大，即係一條好受歡迎嘅路。 即係有人行過曬㗎啦。 即係一定係好多人行得到，咁即係話佢 危險。喂，咁黃山、華山嗰啲你有冇行過？ 黃山我冇行過，華山行過。 好似一個懸崖，有啲鐵鏈咁樣撐住嗰啲。 係啊係啊，都幾。 哇！我細個睇完相我都發惡夢啦。我堅係驚嘅，即係 上嗰時都已經好險啊！落嗰時 我睇啲相嘅時候見到咧，我唔係扎。 基本上嗰條栈道係一個人過得到，兩個人都差唔多過唔到嘅。咁啊，有兩邊有少鐵欄，有條鐵鏈咁。 同埋最近我見過，即係有 YouTube 之後咧，有啲西人咧係快步行山，就去大陸嗰啲地方嗰啲山咧，有啲木嘅，即係揼落個懸崖嗰啲木桩咧，霉曬個地下啲板就穿曬窿啊，咁佢有個 steady cam 喺個身嗰度嘅，我見到佢哋有啲直頭條路爛咗咧，睇到落下面去行啲路邊啊，哇！就睇片都睇到驚心動魄。 係啊，華山我記得嗰條上山嗰條路係即係大部分有鐵鏈，但係中間有啲鐵鏈甩咗，乜都冇嘅側邊，咁你就咁過。 哇！ 如果落少雨都幾驚。 係啊，同埋你始終有一個會爛嘅嘛。 係啊。 又唔知邊個唔好彩嘅啫。 係啊。哇！咁但係嗰度我行四川嗰度就冇呢啲問題啦，冇一啲認真好危險或者係驚心嘅嘢咯。 係。 咁就第二日就行，而我行得比較快啦。咁就有一個人騎馬去咗前面。咁但係咧，去行到夜晚差唔多嗰時，講緊係六點咯。 係。 咁因為想追翻第一日。慢咗個三公里咧，其實第二日行咗好多嘅，行多咗成六公里，係啊，咁咧就去到嗰個山谷叫做冬季牧場，因為其實嗰個冬季牧場就有50间啲咁樣嘅叫牛棚嘅，嗰啲牛棚就係啲藏民用石頭搭出嚟嘅木仔嚟嘅，咁就好細間嘅每一間，咁咧就係當佢冬天嘅時候，佢每年有兩個月會放牛嘅，咁因為佢放牛遠啊嘛，嚟到屋企，咁佢唔會日日走翻屋企嘅，咁佢搭間屋仔俾自己 嗰兩年住喺個站， 係啊，冇錯，咁同可以擋風嘅最緊要，因為我行到六點嗰時咧。已經忽然間話已經 feel 到個天唔對路啦，即係變天啦。咁有啲雲出曬嚟， 落雪 係啦，又勁落雪開始。六點都未開始， 好絕望。 唔係，如果你見唔到間屋仔都幾驚，因為黑曬。咁我都有個頭燈，但係即係你都會有少心慌。而且我同其他人 break off 咗咯，我剩翻自己一個人。 哇！ 係啊，咁我 即係你前咗少少， 我前咗都唔少。 咁你有冇打算行翻轉頭？ 冇啊，梗係唔行回頭路啦。 哦，咁變咗即係你就自己一個過嘢咯。 唔係，咁然最後發生咩事呢？就我行前咗啦，我諗前佢哋一公里到啦。我估即係按時間計。咁其實去到後來咧，我都仲見到佢。譬如我行到呢個山頭，咁我向後 翻轉頭， 佢大概喺我一公里或者700-800米後面，我見到佢哋嘅，好遠好遠有個人仔咁。咁我會入手，即係大家有個照應咯。但係行到後來啲雲出曬之後，乜都見唔到啦，視野好差。咁我唔理啦，咪繼續照行咯。同埋我見到日照金山咯，即係黃昏嗰啲太陽斜陽打落個雪山咁好靚，我咪更加加快步伐去影咯。 你俾翻相啊？ 係啊，我會我得陣擺條 page 上嗰個呢個 節目嘅 page 先。 即係 Stage 2 Radio。 我啲相全部擺曬上 Google 公布， 哦， 上報嘅咁咯。咁就係、是、咁。咁我於是行得好快，我就去咗間屋仔度。而我去到屋仔之前咧，就已經都見任何嘢見唔到啊，黑曬。然後忽然之間就見到有人有頭燈大聲嗌，咁就係騎馬嗰個同伴，佢已經去咗間屋仔度。咁佢 spot 到我喺度喐，佢就叫我。咁然後我就入咗去。咁然後就開始煮面啊，即係仲煲水啊嗰啲咁嘢，等啲人嚟咯食。咁但係咧等咗好耐，啲人都唔嚟，然後就發覺佢哋可能係 喺邊個集出嚟？ 唔係，而係迷咗路啊！ 哇，好大鑊嘅 喎！因為點解咧？講翻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大概仲有一公里左右未去到間屋仔之前咧，其實係有好多個岔口嘅，冇錯。咁樣有一個岔口咧係落河嘅，而且係過河嘅，我見到有條橋嘅。咁另一個岔，另一條路咧就係、是、我最後選擇嗰條，就係喺個山腰度繼續行。咁我唔知點解完全冇直覺之後就行咗山腰。 common sense 嚟嘅， 我唔知 道。 唔係有可能 咁，因為好大鑊噶喎，咁樣即係嗰啲領隊同埋喺度都頭痕嘅，你咁散。 係啊， 有冇怪責你咧？ 最後咧，第三日咧，即係呢個係後面嘅故事，就係、是、有幾個人開始好鼓噪，就有少少埋怨嗰啲喺度話：你做咩即係行得咁快，帶住啲馬又唔理我哋，等我哋迷路啊嘛。係 啊， 咁然後嘈咗一輪咯，最後我仲要做咗和事佬咁啊，係啊。咁但係原來真係我後面嗰批人係行咗落河過咗河，咁、 okay. 於是我哋個馬夫就一攞咗個頭燈就衝出去揾佢。 咁、我想知道少安全問題啦 ，GPS 又有冇嘅咧？ 應該係有信號，嗰度應該係有衛星信號，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冇人帶 GPS。 係、哇，好恐怖啊 ！Walkie Talkie 有冇？ 有 walkie talkie， 有 walkie talkie，、但已經嚟，你 即 係你冇啦， 即係過咗個範圍， 同埋可能俾個山擋咗。 哇，好危險喎、真係！ 如果你迷咗路，同埋嗰路好多狼咯。 係咯，嗱，就算唔係狼，佢迷路嗰度有咬柴。 係啊。 我俾啲嘢 trap 住咗，咁你都死得㗎啦。 即係我一個人，我喺前面咬咗柴，都跪跪地嘅。 係啊， 因為都有完全有可能咬柴，因為中間過各種各樣嘅地形 嘅， 過條河，跟住條河，即係過好多好多條河嘅， 係 咁唔使隔水嘅，但係你要喺啲河上面層層跳嚟跳去咯。 我譬如山賊啊、狼啊呢啲，哇，咁點算咧？ 山賊就真係唔知道有冇、狼，但係咧嗰啲人就話啲狼咧係見到人會轉頭跑嘅。佢話嗰度啲狼就唔知係咪已經俾啲人殺得夠多，驚咗。 殺破狼。 係啊，咁啊，但係咧嗰晚就發生咩事咧？最後終於個響度落河揾翻嗰幾個遺失咗，咁就佢哋大概九個字之後嚟嗰間屋咯。咁然後個樣都已經係即 係喺後面， 係即係冇曬表情。 咁、跟住咧第四日。第五日嗰啲咧，即係有冇好特別嘅？ 其實冇好特別，其實最後反而係有另一個完全同呢個旅程冇乜太大關係嘅事，但係就發生咗喺最後嘅一日，就係翻成都嗰日。咁呢件事咧，即係點講咧？就係、其實我以前係遇過嘅，我去四川嗰啲藏區嘅時候，就嗰個司機咧，嗰、那個車我唔知啊，我哋估啦，因為。嗰架車咧，可能佢冇定期維修或者冇檢查咧，咁咧就開始有啲事 嘅， 揸到差唔多去成都嘅事，但係佢咧就夾硬繼續喺度喺度揸，而揸到忽然之間有一個有一刻係好危險嘅，就喺條 highway 度忽然之間個引擎瓜咗，而個車係唔再行得，係喺呢條 highway 中間好夜，講緊係十點幾，然後。好多人驚噶嘛， 你即係踩燈嗰個位啊？ 係啊，咁但係你 就想頭燈啊？ 而佢嗰個司機咧，我覺得佢極度唔負責任咯，佢仲想繼續揸架車咯。跟住我喝好大聲咁喝，佢話你快啲埋 curb 啊，大佬死噶嘛，後面架車見唔到你一撞咗，我哋全 冚翻， 冚屈噶嘛先。咁即係我覺得嗰個人佢啲心態就我快啲送咗你去，佢完全揸車嗰種方法唔係。以乘客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嘅嘢咯，樣嘢係即係最後一日搞到大家都 咁點解決啊？跟住 我最後點解決咧？佢、咧就同佢講，又話咩會揾第二架車嚟接我哋啊？又咩啊？最後佢，我覺得啲人全部做嘢都係為咗諗辦法慳錢，而唔係諗我哋嘅安全。呢樣嘢令到我哋好嬲咯。 即係，但係你嬲唔奇啊！但係其他大陸人都唔知道， 佢當然嬲啦。 即係國內都係咁噶嘛，所有嘢都你嬲咗幾多啫？ 但係嗱，呢個就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因為我 工作或者各方面接觸很多大陸人，經常出差。咁我覺得其實我所認識的很多大陸人咧，對現狀亦都係非常之不滿。但係因為冇咩選擇的情況之下，佢只可以無奈地接受。其實佢哋好多心裏面都有一班係麻木咗咯。但係亦都有很多係好唔 即係不滿現狀啦。 係啦，冇錯。但係佢又諗唔到可以做啲咩去改變個現狀。 喂，但係我覺得中國最絕望嘅咧就係、是。人人都唔中意有啲唔好嘅待遇，同埋唔尊重自己啦。但轉頭又咁樣對翻人，咁可以有啲絕望。 係呢、這個就係、是、好似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講過，就係、是、如果個個都吐痰，咁你都會吐；或者係個個都唔排隊，你就唔排隊，因為你排隊你會蝕咗底啫。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唔係代表個個人心裏面都好想排隊。其實大家都我所認識嗰啲人咧、都好渴望係。有規律、有制度， 人哋做咗先啊嘛，想。 但因為成個大環境就係咁啊，而你亦都覺得自己改變唔到個大環境，咁於是就跟住個潮流，就係、是、咁。而我覺得即係我唔係想將呢件事過分分析，但我覺得即係譬如就算係嗰個司機，我覺得佢都唔係真係一個想害人或者想我哋死一條 highway 嘅人，我唔覺得佢係啲咁嘅人。 唔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候唔使咁 traumatic 嘅。即係其實好多害死人嘅人，佢都唔係想害死人。 係啦，又或者你可以話擺三聚氰胺落啲奶度嘅人，佢亦都 佢都唔係 全心想害死人。 係啊， 但係佢因為 佢貪自己方便同埋 貪自己方便，同埋佢耳濡目染，見到身邊太多人做呢啲嘢， 係 係啦，咁佢就慢慢麻木咗啦。咁於是就哦 OK 啦，落少少都冇乜嘢嘅，即係我都過到骨嘅。咁然後最後可能佢傷口就出咗事。不過呢件事是一件插曲啦，只係一個插曲 咁啊，有咩最難忘或者係真係幾好笑又吹唔漲嗰啲嘢咧發生過咧？ 吹唔漲哦，呢、這個都唔知算唔算好笑。第三晚扎營啦，咁就我扎錯咗營咯，始終經驗唔係太足啦。咁我就將個營，因為嗰個營地第三晚個營地完全係斜嘅。 哦，即係斜坡嗰度成， 唔係斜得曬，但係都斜斜地，即係講緊十度咁嘅斜度。咁就我扎咗個營喺個廿度嘅坡個坡山坡嗰度，咁就是、但我就擺錯咗方向，其實應該係頭向山頂，但我就打橫咗90度，打橫咗九十度， 即係碌咗埋邊。 跟住我個上海個一齊訓練嗰人，佢就瞓咗喺後面，未入面佢已經問我話：，佢話你會唔會碌落嚟我度？ 跌出心腸。 但嗰時你唔會再諗住烏低身掹曬啲營釘再扎過啊嘛，好痛苦啊嘛。咁於是成晚我真係碌落佢。 打直瞓咪得咯，九十度角。 但係嗰個長營啊嘛，你夠唔夠長啊嘛？打直。咁於是最後碌嗰幾次，我最後將佢個背囊同我細背囊擺咗我哋兩個， 即係隔住， 係啊，頂住咯。 因為打車輪嘅人冇方便， 就係咁咯，都係一個骨幹嘅。 咁我完曬件事之後，即係你會唔會個人 tough 咗咧？翻到香港咧？ 可以咁講， 因為我其實近呢十年八年，我好少做運動。即係萬一有機會做運動咧，金金地嘅話咧，即係發覺係一個鍛鍊嚟嘅，即係你個人。做大啲嘢或者面對一啲其他嘅困難咧，你會覺得嗰次都克服到咧，即係變成一個類似一個指標咁樣。 係冇錯冇錯，我係有呢個目的去嘅。 即係所以有時候我同啲比較後生啲嘅朋友講嘅，只要你辛苦，你享受咗佢咯。到你下次有一啲更加難頂嘅嘢咧，你咪攞翻嗰次經驗出嚟話翻俾自己聽。其實我咁樣都。捱得到喎、 啊，係啊，冇錯。同埋我覺得即係我去之前都知啦，而最後亦都真係咁，就係、是、其實因為我成日都行山嘅，所以山都比較行曬，差唔多。體力上我覺得我係一啲問題咁，唯一身體上可能會有問題就係膝頭哥，佢落山嗰時 候。哦，即係個裝影。 係啦，因為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咁但係最後冇事嘅，因為嗰兩支棍係射咗啲力咯，同埋你行得耐，你識得點樣射力。咁但係最後發覺最重要咧，其實唔係體力，而係意志。 係，意志好緊要。 係啊，因為譬如你去到4800嗰啲位，你已經好辛苦，真係好唔想行。咁你就諗佢，我行定唔行定？我不如騎馬啦。咁我就 咬你都仲好啦，仲有個 option 係騎馬。即係但有時生活 上反而冇咗好喎。 生活上有啲嘢咧，即係唔到你咁樣揀，你又唔可以留喺嗰度。 係咯。咪如果你成日諗住有得騎馬，你咪係唔會逼自己咯。 OK。係咯，喂，咁呢節又差唔多啦。咁希望你下次好快又～ 又有第啲經歷啦。 好啊， 即係我覺得你即係趣味上咧，覺得出差做嘢咧，有啲就逼住你一定要做咯，啲又覺得有興趣大啲。即係唔係興趣大啲，即係我覺得好少啲。 見到啲土皇帝㗎。 係因為你 unexpected 㗎嘛，全部都。 係。 但你行山咧，似乎有人 take care 你咧，我覺得就冇咩驚喜咯。聽人哋講呢集。 嗯。 但係問題，但係呢集個地方好，即係聽得過嘅地方咧，就係好似你冇機會去或者工作太忙咧、 嗯， 即係聽人哋講呢個過程嗰幾個人咯，喺度。 嗯。 好啦，喂，多謝你今次又上嚟啦，希望你短期快啲啦，唔好等半年先有第一集，第二集啦。 好 啦，OK， 拜拜。 Okay, bye bye.